好啦，咁有啲咩预告片啊，或者有啲咩就介绍埋俾大家啦。临尾 预告片啊，有蜘蛛侠牌John Wick啊三啊。 系，喂，咁样讲下嗰个咩咩马虎马拉松嗰个啊，一阵讲啊，敲定个资料啊，系群组有啊。好，咁啊讲蜘蛛侠三先，即系唔系蜘蛛二系咪啊？二 二。 二啫，呢度未三，二 未到第三， 未到第三系啦。上一次爱回家啦，今次咧，跟住啊， 今次就离开去旅行啦。 系啦，就讲我哋去啊，好鬼中意讲呢样嘢喎。你今次去过咗边度？去欧洲啊，都应该系吓。 欧洲，佢哋去伦敦啊嘛。 咁佢竟然冇带蜘蛛侠三去喎，吓，话 紧要阿 May 姨帮佢执咗啦。 系，跟住出现 Happy。同埋神盾局局长嘅会， 但系佢呢个画头其实有两个版本嘅喎。 哦，系咩？哦，点样咧？ 如果你未睇美国个版本咧，阿 May 姨系一开始出现好多嘅喎，非常风骚嘅喎。 系啊，我有睇嗰个版本啊，嗰个 系 咩版嚟噶？ 但系第个中文字幕版就冇咗呢段嘅。 哦，系咩？顶住。 系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睇个国际版。 我睇嗰个系 May 姨开场噶。 系啊。如果台灣版都係冇咗嘅， 直情開場，哇！呢、這個靚女邊個嚟㗎？咁樣啊， 佢回咗春喎、啊，又 作嗰個啊， 又回咗春，再靚咗，係 對作嗰個喎、啊，成套係啊， 女主角喎、啊、，Oh shit！ 原來 May 啊，但係一拍埋 MJ， 哇！拍埋 MJ May 正好多喎、 啊，係啊，唔識揀啊，以 前嚇 Happy 溝咗啊 May 唉， 系咩？汤猪凳嚟噶，边个埋去？边个埋去？边个死啊，大佬？ 系啊， 系咯。 汤猪凳啊！ 汤猪凳啊，大佬，系啦。咁点啊？今集啊，重点啦，出现呢个色阶难贺嘅角色，佢竟然冇戴头盔嘅，点解佢开场嗰阵出现嗰阵？ 收尾有个粒个玻璃头喎、啊， 系打嗰阵有咯，但系佢嗰啲，喂，佢嗰啲唔系系一啲技整出嚟嘅嘢嚟嘅咩？點解可以整嗰啲水啊嗰啲啊同佢打嘅？即唔通佢係改咗個設定嘅？ 定係其實水啊嗰啲係因為有個沙人啊呢度會出現係。 唔係佢因為元佢今次打個 team 人我唔記得咩名，但係好似係元素人嚟啊，有幾個有沙有火有水嘅，仲有一個唔知風定咩嘅。 哦，即系你意思嗰啲唔系阿玻璃头整出嚟嘅，即系另一啲角色。哦， 系呢个系可能佢哋话估有机会系，但系响个表面剧本系有打嗰几条友嘅，咁但系实质上系咪嗰几条友其实系阿即加林河自己整出嚟嘅，就唔知啦呢、這个。 叫佢做咩幻术人啊嘛？而家佢哋亦做吓。 哈哈。 咁呢度就佢就著曬甲嘅，成佢仍然話佢係 Iron Man 加科啊嘛， 係要射光喎、 啊。咁好似好勁咁嘅，咁但係如果據我哋所知，佢嗰啲全部係流㗎嘛，應該係啲 FX 特技嚟嘅啫嘛。 唔係，但係我睇過， 其實係冇料到嘅。 原 來 嘅設定上係佢係用啲特技效果做出嚟嘅咯。 哦，佢呢度整到好勁喎。 唔係，但係有啲版本係直頭係佢有魔法喎，真係。 係啦，咁就睇下你點樣玩啦。係啦，佢原本就冇嘅，正常嘅啫，係假嘅，嗰啲係特技嚟嘅。 嗯， 係。咁呢個玻璃頭係我最中意嘅蜘蛛俠嘅壞人嚟嘅。 粒個金魚缸喺個頭。 係啊，我覺得好特別嘅呢個角色，係同埋佢嗰個披肩嗰兩個扣其實就係對眼嚟噶嘛。 佢而家呢個都有 嘅。即係有對眼咁嘅 樣。呢個都有。 係啊，係啊，係啊。系啊系啊，即系呢个造型。 头度系咪嗰阵时传闻话会有阿米高基顿系咪都系 keep 住会出现噶？其实系。 我会佢继续有秃鹰呢个角色。 但系画头又冇佢喎，又。 唔知道，但系有佢个名噶喎。喂，可能佢 有 嗰个人咯，咁佢未必会用嗰个角色出嚟打嘅。即系可能佢有翻呢个人物出下咁咯，系咯。 但系画头又未见到。但係啊，神盾局局長就出好多啦，喺個畫頭度。 咁啊，梗係啦，佢而家啲 selling point 就係要有翻啲，即係有翻啲，即係有翻啲以前嘅人啊嘛。咁今次，出到出啲真係二三線㗎啦。其實神盾局局長係 出嚟 啦，冇出現啦 ，Happy 啊嚟。 係啊，呢啲係二三線㗎啦，大佬，唔係嗰班超人嚟㗎嘛呢啲。 唔係 Happy 上次又出㗎，第一集。 唔係我知，咁但係呢度佢已經變咗做一個主要出嚟客串角色啊嘛，即係頂上咗阿Iron Man個位㗎啦，大佬。咁你係咪跌咗啊？喺呢個客串陣，老實講。 所以都驚驚地喎呢套嘢，即係冇咗Iron Man客住咧，就爭啲 喎。會嘅，好似上一次班人都幾buy呢個啊新蜘蛛俠係咯。 我知，但係佢始終冇咗Iron Man同上次比，好似真係跌咗少少骨喎。其實 嗰次比3-3嚟咯，今次又。 上次佢都係心虛先咁樣做嘅啫，我覺得其實唔使。 驚驚地啊！上次 去咯。我好唔中意喺呢套戲裏面出咁多其他復仇者啲人，我 唔係我其實我個設定最唔中意係件衫係 Iron Man 整俾佢。 啊！呢、這個更加差。 係啦。 做咩啫？ 心虛嘅其實。 做咩啫？係。係咯。 咁呢一道件衫應該可能係神盾局嘅喎，其實係。 唔知啦， 應該係 啦。點都好啦，總之就唔係佢啦。 呢、這個設定是我是整個新設定入面最不喜歡就是這個。 是嗎？我最不喜歡是 MJ 的，你最不喜歡是電衫嗎？ 不是 MJ 我代隱形，因為近時那舊版啊即是我版本的 MJ 我都代隱形了其實。 但是這套戲這一集它是很重要的，上一集就說你整都不知道是 MJ 的上一集，那這裡你明顯是的。但那條女在即北美是很紅的歌手來的。系，但系真系唔知唔系都肉酸啊，大佬。 咁上次本身第一集我黑妹都顶唔顺噶，本身 个黑妹好啲， 吓、 都好啲。 我蜘蛛仔啲眼光向我顶唔顺噶呢个版本嗰、那个。 系。吓乜、啊？你对阿、啊、对阿、啊嗯、第一代嗰个 OK 咩？ 吓、啊、都唔 OK 噶。 吓、 啊？第一代都唔得噶。 我形容为样又问波又抌嘅 MJ。今次呢个黑埋一嚿， 嗯， 啊，即都系唔知做咩骑呢呢嘅啲 MC 要吓，明明慢慢变 MC 靓女啊，大佬， 模特儿嚟噶嘛，本身系， 大佬啊，呢度点搵埋啲骑呢人做嘅成日系咯， 系， 不如有 Grand 先靓咁啊，真系奇怪真系，啊，不过都唔系我觉得啫，我觉得靓，因为好多人觉得丑样嘅 Amazon 正常。正常阿 Grant 嚟讀書啲書蟲嚟嘅話都算，如果個設定係原裝，係啊， 呢度變咗反而係金髮嚇， 係啊， 啲啊，唉，但反而唔得喎，反而唔得，係 OK， 咁你重新塑造啦呢度，係咯，係咯，咁啊睇下點啦，係咯，咁但我見到佢班成班 friend 好似都老咗嘅，我覺得個感覺。 都幾年 嘅 啦，其實都 啊，即上一集你都仲相信佢哋可以係 high school kid 呢度有少少嚇，哇！你夾硬話佢 high school kid 嘅啫，大佬。 唔係佢個 friend 就肥佬咁 啊，你都大過咗好多啦。 肥佬啊，係啊，嗰、那個肥仔變咗肥佬啊，係啊，即你哋嗰啲逃學威龍啊，開始。 嗯， 係 啊。 即 係 頂唔到第三集㗎啦，應該佢哋。 咁又唔會，咁老老下都定型嘅胡風咁咯，係咯，係咯。 咪出嚟做嘢咯，第三集已經係。 唔係，佢個樣係咁，但繼續係 high school kid。 都幾 得 人驚喎。 咪咁佢會停留喺佢哋呢個時代噶嘛？佢話，即呢個資訊係講我哋係細路嚟噶嘛？咁但係話你點樣 keep 住做細路啊？咁我唔知啦，唉，咁睇下點啦，係咯。系咁啊，个画头就都 OK 嘅，都要睇嘅，系啦。 都又搞笑又精又打斗咁，咩都齐啊， 都 走 唔甩嘅。 系 咁，同埋始终系蜘蛛侠啊，真系走唔甩啊！始终系 Marvel 最招牌嗰个人物嚟嘅， 系啊， 即系无论如何都睇嘅，走唔甩噶啦。所以我真系觉得佢唔需要搭复仇者噶，冇需要噶，真系冇需要。系 佢搭翻自己啲蜘蛛侠好过啦，宁愿。 咪真係，其實真係， 係啊， 仲有用啲，係 唔知啊，中意 宇宙嗰啲啊嘛， 係啊，蜘蛛就可以其實蜘蛛俠好過 啊，使咩有嗰啲復仇者啫，係嘛？咁但係咁冇辦法啦，咁呢度始終又要楞住復仇者系列咁去玩，唔知啊，係是但啦，係咯， 嗯， 咁就係咁啦，係嘛？ 係 啦，都必睇嘅，必睇嘅呢套係。 必睇都係必睇嘅。 未睇個畫圖要睇下啦，睇下記得睇尾二版係啦。哦， 一定要睇國際版，中文字幕版係冇咗嘅。 我真係唔明點解會咁係。 我唔知。 係即係費事你覺得個尾二正啩？阿 MJ 啊，就係因為點得啊？ 真係正好多喎，但 正好多係 咯。知道國際版佢班友其實想睇尾二啊，係 嚇 哦。 唔係咁呢套係睇咩醫喎？咩醫即係女主角嚟喎？ 嗯， 即係一咩醫即係等於美麗小姐啊嘛？你明唔明？係 啊， 即係湊住佢嗰個唔一定係阿嬸嚟噶嘛，可以係一個靚女嚟噶嘛，一個大即係大個啲，但係靚女嚟嘅嗰啲啊， 淑女啊嘛，呢叫係啊， 即係個 M J 就唔緊要嘅，係咯、啊， 嗯 ，OK， anyway， 好，咁仲有咩？John Wick 三 ，John Wick 三 ，John Wick， 嗯，系啊，呢、這个犀利啊，跟住佢有个限期内就会展开即系全球啊追杀令，系啦， 系啊， 啊，咁啊佢走去搵个人同佢掹咗个系咪个就系个系咪 tracking 嘅咧，即系有咗条颈就有个嘢可以 track 到佢系嘛， 即系 我见佢有坐咗喺度叫人帮佢掹咗嚿嘢咁样嘅，跟住佢三二一倒数。跟住哇殺殺殺殺殺又係啦，又騎曬馬乜都齊，因為嗰個最尾咪避咗去個黑有黑女個屋企啊， 好似 係妹啊嗰、那個係啦， 好似係咪啊荷爾巴利嚟嗰個？ 暴 係咪 啊？係似啊！ 暴風女神咯，暴風女神就成係啦。咁嗰個最特別就係有兩隻狗嘅，呢、這個真係重點係 共同戰鬥喎，一路佢一路開槍，只狗又黐咗去咬人。 今次嗰兩隻狗係 狗都打嘅喎，好似 係啦，狗都跟夫係啦， 係啦。 多夫啊， 但系成个预告个亮点，啲人系去紧图书馆拎本书嚟杀人喎，系见到佢 系、哦， 今次唔使用法律，跟住用书嚟杀人喎。 点杀咧？ 吓、啊，我见佢 拍死佢， 即系佢就 key 嗰幅图系佢搵本书摄咗我条友个口度一拳打落去个姿势上。 哦。 系啊，有呢 幕 啊，有呢 幕 啊。 呢、這个食咗佢咧，我 食咗佢。 中亚地夫啊，嗰、那个啊，我食咗佢啊。 系。 咁啊，都冇走唔甩嘅呢套啊。 得啦。 玩头都嚟啦，已经系咯。 系。 咁同埋今次玩大好多，全球追晒嚟啊，大佬。 唔系佢话完结篇啊嘛，咁睇下点样收科啊嘛，搞到咁大镬。 完结篇，大佬收得冇完结嘅呢啲嘢。 系阿奇乐，你话 final fantasy 第一集就 final 噶啦，系咪？ 系 呢个 final 噶，咪冇啦。奇乐维斯真系都系靠呢个啦，系咯。 系啊，唔通又开 始咧？好难，我哋 头先嗰套都唔得。系咯，应该 John Wick 拍到一路拍落去噶啦。我又觉得佢冇乜所谓啫 ，John Wick 可以不断拍噶，点咩？系佢自己要搞到有关系啫嘛，可以其实你每集。唔关事噶，第二个古仔噶， 系一个杀手嚟咁样， 佢杀手嚟嘅啫嘛，咩古仔都得噶。 Mission Impossible 咁样拍，系咯， 唔系佢就 crossover 打第啲都得喎。 吓、啊，打第啲，打咩咧？ 吓、啊，任何嘢得，John Wick唔系，佢都 key 到连啊，滑端端都拍阿 John Wick 噶。 吓、啊、 吓、啊 啊，哦，佢咪复仇者玩啊？ 嗱、啊，佢哋嗰时咪成日 key 幅图啊。Iron Man 去话奇博士系俾只狗啊，话端端杀咗，然之后跟住又话端话大镬啊嘛。 啊，成对复仇者杀佢唔到，再俾杀到佢啊。 系啊。 系咯。 诶，真系。OK， 系啦，唉，睇一睇紧噶啦呢个。 系冇精彩嘅个画图呢个系。 系啦。 系。我真系骑马喎，今次话， 即系觉得啲场面今次系好似 大咗， 系啊，大咗嘅嗰句，即系唔系净系啲人喺度打咁简单，有啲即系有啲追逐战啊，好多嘢系， 嗯， 即系似翻到大片啊，净系， 系啊系啊， 咁啊都一定睇嘅，咁就呢套点会有得走啊？ 嗯， 好，仲有冇？ 哦，咁另外其實仲有個前度預告片係乜都睇唔到，就係、是、見到個車尾嘅，而係 我見到個車尾都已經哇，咁啊大家係咩咧？咩事咧？其實早排都做過㗎啦，有一套 reboot 係嘛，大家噏曬㗎，嗰度就係 Ghostbusters， 但係佢呢度係個名未定喎，好似話套嘢。 嗯，哦，咩意思咧？ 即係套戲名未定，就係話公布咗話係。響翻捉鬼咁死對嗰個宇宙同一宇宙嘅電影嘅喎， 即可能唔係講 Ghostbuster 嘅， 係啊，哦、即係佢話係播翻落去，即係1980几年嗰時我套嗰個宇宙嘅嘅、 哦、 捉鬼咁死對嘅， 即係唔會， 哦，即係可能 唔係講啦， 吓？ 唔会再系大妈版啦、啊、呢、這个。 我唔会系大妈版。 哦，明白。 就算就算佢都唔会跟翻，即系唔会连接落去大妈版嗰个故仔再续嗰个啫。 哦，咁好好多呀、yeah. 啊。 咁啊，但系话 系呢套系唔系 Ghostbuster 嚟嘅，即系你先系。 佢冇讲话系咪？ 嗯。 即系见到架车啫。 佢连字都冇嘅系。 系啊。 就见到个系咪 Echo One 啊？个车牌啊。 系啊，就系见到个车尾咁样。有啲 吹起咗块布垫到， 跟住就话系2020年新马， 嗯，系， 都好快啫， 唔知啊，咁系咪有翻 Sigourney 去花咁嘅咧？即系其实除咗啊嗰个四眼高佬之外，其他人都未死噶， 系除咗啊，我叫咩名？姓咩添？突然，我识嘅中文名嗰时亦个动画叫咩？博士通啊， 系。总之啊四眼高佬啦， 嗯， 除咗佢之外，所有人都齐噶。上次啊，嗰度女人版所有人都有客串噶。 系啊，票妹嚟都 全 有 客串啦，系啊，连 Sigourney 花最尾都出翻，系咯。 系啊， 我咪就可惜，点解佢哋唔系做翻嗰啲角色啊嘛？咁你可能呢度会唔会有机会真系有翻咧？咁你不即系你又解释唔到，都系变咗老啊，因为佢又讲翻，只不过八几年啊。 唔係佢話同一宇宙嘅，佢冇講話過幾耐嘅。 哦，即係佢唔係話講翻百幾年。 哦，可能過咗幾十年都得嘅，其實講佢哋。 哦 ，OK。 係啊，即係佢係過，佢話係同一宇宙，即係佢有，即係捉鬼咁死隊咯。近時百幾年咯，古仔有發生過呢、這個佢呢個世界嘅話。 係。 咁講幾時台講幾，即係咩事都冇 講，乜都唔知， 係未知嘢都。 即基本上得個 project 嘅啫喎，其實咁樣係。 开镜未都唔知，系啊，咁讲 应该未啊， 嗯， 系啊， 2020就拍到2030咁分分钟系啊，大佬， 吓唔知啊，睇下点啊， 唔系咁你我和僵尸个接翻落去呢个僵尸道长嗰度咧，好唔同噶喎，大佬可以， 系冇错， 啱唔啱 系啊， 系啊，咁佢都话系林正英嗰个古仔，甚至系同一个世界观噶，你觉唔觉得系啊？ 延续边啊？ 系啊，你觉唔觉得系啊？你睇嗰阵系咯。 完全冇啦， 系咯，嗯，咁即系搵架车嚟引下你嘅啫，系啦， 系讲咩又完全未知， 系嘛？喂，咁呢啲车其实都喺个广告度出咗好多价啦，系咪？上次嗰个边位个啊 ，Walmart 定边位个广告啊？ 系 Walmart， 系 Walmart 好似 系咪？又蝙蝠车乜都齐啦 ，Back to the Future 系嘛？下次又吹起块布又见到 Back to the Future 嘅车，啲人又哇咁啊，系嘛？其实啲全部啲 哦。 即系可能嗰度系讲卖车嘅套嘢系嘛，旧车系嘛，啲布吹起全部都系嗰啲蝙蝠车啊咩车啊咁啊，攞嚟卖 嗰间二手车店啊， 咩 Bubble Bill 啊，柏文都喺晒度啊， 啊全部有得卖啊嘛， 全部有得卖啫，系咯，咪仲要嗰啲其实讲电影道具啫，你唔好以为是真啊，大佬，啲电影道具冇人要啊，攞嚟喺度卖嘅古仔啫，可能系。 咁 唔知啊，吹起张块布啊，咁兴奋啊，大家系。 咁都有啲希望嘅，叫做即系佢咁样，系咯，起码冇好过 大失望越大，我惊。 咁唔知啊，咁起码好过大妈版啊。 吓，咁啊都好过嘅， 点都应该 好过啦，希望好过。系咯，即系最少系呢啲咁嘅。系咯，左交嘢以外咧，希望系啊。 嗯， 唔系啊，唔系话嗰度有套咩卡通啊嘛，话嗰个咩咩嗰条友揸住个盾嘅啫嘛，就系嗰个话咩犯咗啲即系啲左交啊嘛。有冇睇过呢个新闻啊？ 佢好似话咩侮辱女性嗰个入边嘅剧情。 侮辱女性啊嘛，话佢系啊，唔知啊，我冇睇内文啊，系多余啊，我哋呢啲嘢真系。 唔系哥布林。殺手都之前都會話嘈嘅，好似有人 係咪？ 係 咁其實如何咧？嗰啲係美國咧，關咩事？到呢度唔係日本卡通嚟嘅咩？ 唔知佢嗰片有一部啊，唔知喎。 咁咪唔好睇咯！你都係偷睇人免費嘅啫，大佬。係咯，你都係睇老番咁多機格嘅喂。 嚇！定係佢有版權買翻嚟做？我真係唔知。 唉，唔知啊！總之麻煩咧，我覺得呢啲係係啦。睇下睇下點啊，係咯，如果真係有 Ghostbuster 新戲都好嘅，係咯， 咁啊，同埋啊，边个啊？日即街难学啦，头先讲过啦。另外嗰套话咩玩个艺术 art gallery 啲画又好鬼，都有人玩嘅 key a ghost sister 落去嘛，因为第二集系讲幅画走一只魔王出嚟噶嘛， 系 都有人攞嚟咁 key 翻嚟玩啦，系嘛？ 嗯， 即系呢期兴将两套唔拉街嘅 key 埋一齐啊嘛，系咯。神雕俠侶加呢、這個呢、這個咩啊？ 權力遊戲， 權力遊戲啊，大佬啊，龍媽變小龍女啊嘛， 係 啊，啊咁啊，呢期興玩呢個啦，好睇下做冇啦，唉，係咯， 咁預告係見到呢啲啊，你有冇其他啊？你哋 係啦， 係有冇其他？ 冇預告啦，但係就要講一講有個活動， 嗯， 即係孖寶馬拉松嗰個活動， 係啦，去跑馬拉松，唔係即係。是即是连播啊马拉松唉即是哇睇到你真係金睛火眼係点呢 十周年嘅纪念活动啊係呢、這个亦都係为呢个 Captain Marvel 做制啊。 嗯冇错係连埋 Captain Marvel 嘅係啦。 係啦就 一路播到。 係冇复仇者第四集睇㗎係睇到 Captain Marvel 嘅。 咁嗰、那个未上点会有埋啊大佬。大佬个呢个超时空啊都有埋。得你就嚟死有權嘅，你就嚟死可以。 系，之後揾孖寶啊。 系，就嚟死，系，系啦，特別播俾你睇先，系咁樣拍好曬嘅啦咩？我唔知喎，有得睇先嘅咩？系咯。 應該都拍好曬噶啦，應該。 哦，即係都後期都做埋啦，係嘛？係 啊，應該做曬。 係啊。係 啦。 即係要死喺戲院先至係最轟烈，係好似上次嗰集咁。 上次人死啊，就係睇到。 係咯，咪就係咁咯。好咁點啊？咁啊咁點啊？講下個馬拉松先啊！幾月幾號？咩料？ 咁樣係咯係咯，咁就已經開始咗。佢要抽籤喎，仲要上網登記咗之後，你唔係話買飛就買飛。 咪咯，懶大支嘢咁樣，我真係 啲興趣冇啫。咁啊，1月17號就已經開始網上登記啊。 係。 中籤咧，就先至要再去有一成嘅戲院嗰度買飛，先至可以買飛。 哦，咁樣。 係啊，咁啊，票價就係780蚊。睇晒好似系20套戏嘅，好似系。 嗯，你估有冇人炒啊？有冇人炒飞？ 系一定有， 一定有。 不过有埋礼物包喎。 有， 系 有个礼物嘅，就有十周年嘅纪念海报啦，又有限量版嘅 T 恤啦，仲有呢个迪士尼啊，新个设施就系蚁侠同黄蜂女嗰个入场券啊， 系 就仲有个纪念襟章。 即系香港嘅啫喎，你讲嘅系。 系啊，唔通飞去美国咩？ 梗系咪咯，唔买，我宁愿飞去美国啦呢啲啊。 系啦，咁佢就有呢几样礼物嘅，就系咁。 嗯， 应该系19部啊，应该系19部。 知啊，对我嚟讲一啲吸引力都冇啊。 唔系250 个，佢唔系你呢个马拉松，唔系一次过睇晒嘅，系分咗好多日睇嘅。 哦，咁样。 我都觉得，哇！如果你一次过一镬过由朝到晚，由晚到朝咁睇晒， 唔系喎，人哋啲马拉松真系一镬过嘅。 唔系噶，分咗几日噶， 咁点解叫马拉松 一次？一次我睇佢死晒嗰班友，应该要超一生死状入去。 系啊， 你 fans 就梗系新生许噶啦，你要问。 之前 輸啊！ 之前嘅波界啊，哈利波特都係咁一次過噶啦。 你唔以身相許，邊度叫 fans 啊？ 係啊 ，fans 咯，咪即係如果 係咯，出邊擺定白車啊，擺定黑箱車啊，係啦。 係啊，即係 係 都要睇曬噶嘛，應該係。 信教啊，信教。 你咁樣都唔可以犧牲嘅，邊度叫 fans 啊？ 系啊， 嗰班记得去啊，嗰班系咯。 系啊，系啦。 我哋 讲 明唔系噶，我哋讲明唔系噶啦，即 系 垃圾啊！即系做咩要做咩要一次喎？睇咁多套啫，系咯。 系 啦。咪咯，真系惨添啊，大佬，受刑啊，大佬系咯。 3月6号。 系啦，中招啊，大佬，唔系中签。咁点啊？咁一日播几多套啊？一日播几多套啊？ 2月15号开始， 啊、 就一路睇到3月6号。 系啊，咁每日系睇几多套噶？ 19套戏。 每日系睇几多套噶？ 我又冇讲每日睇咗，你除翻开，你都成个月嚟睇喎。咁我 好像每日一套噶啫喎。 应该系一日一套啦。 嗱，佢有个时间表嘅，佢有个时间表嘅。2月15号咧就做美国队长第一集。 系。 跟住去到2月16号咧，就睇 Iron Man 嘅第一同埋第二集。 即係有時有兩套係。 係啦，有時係三套。 哦，咁樣。 咁一路數落去 就兩三套咁啦，總之都係係咯。嗯， 唔係最近都係三套嘅一日。 啊，最多係得三套㗎咋？ 咁唔去馬拉松咯，咁樣係咯。 哦，亦都照慣例啦，就冇咗變形俠醫嗰套啦。 嗯，喂，你跑馬拉松咧，會唔會翻屋企唞下聽日嚟過嘅？ 佢呢度就係啦。 係咯，唔係咩個馬拉松啫。 係咯，我都覺得呢個馬拉松冇乜意義喎，其實係。 係啊。 但系真唔系话我哋玩嘢系真系咁嘅，系真系连续嘅人哋。 嗱，因为嗰阵时做哈利波特，我记得都系一次过。 系啊， 一 次过。一次过。系 啊。 系。你魔戒都系。 系。 系啦。 系。 唔系，同埋佢版权好似话有问题，所以冇个蜘蛛侠噶。 吓？ 冇个蜘蛛侠？ 好似冇个蜘蛛侠。 冇咗Homecoming。 爱回家嗰个。 即系冇爱回家。 好似系你望一望啊。 系啊，冇咗噶。 系啊，佢好似系版权问题冇咗爱回家嘅，系。 系咯，亦都系版权问题冇变形合衣咯。 嗯。咁样。 系咯，冇咗呢两套嘅其实。 咦？咁佢应该如果话蜘蛛侠个版权问题，咪佢就系同 Marvel 攞咗，所以 Sony 一路整咗只，佢冇咗版权出唔到啊。 咁啊，但系美国队长三系有得做嘅，佢系。 嗯。 系咯。就咁啦，嗰、那個 就係 咁啦， 好，係咁，係咯，啊，但咁瘋狂嘅去抽下啦，係。係 咯，係咯，$70睇19套戲又唔係貴啊。 咁又唔係貴平，你有咩真係有咁嘅咁瘋狂啦、啊，係咯，真 係。但係個 Captain Marvel 都冇做嘅。 睇就冇咗個意義啊，始終我覺得係冇意義啊，係。 係。 我 個 Captain Marvel 又冇得做。 係有意義。 Captain Marvel 幾時做呢？ 三月六號佢都係我日做， 真係想玩嗰日 先做。真係想 嗰日做 啦，佢係。係。佢又冇得早一日俾你睇咁樣叫話有搶先。 都 係 都唔係早一日有首映。 佢冇話搶先啊，冇咁講。 係。 都冇啊，都係六號做 咋。即係咧，以往咧做馬拉松咧，就因為其實個故事係真係有關係嘅。可能即係做翻 星球大戰都試過 有試過有試過，好多戲都有做過，但係嗰啲戲因為佢點都係有一個一路落嘅故事線去啊嘛。 嗯、 如果你呢套其實唔係真係咁大關聯，其實冇乜意義咯。 佢淨係馬拉松睇個片尾彩蛋咪得咯，其實 咁好快嘅啫， 一次又播曬多片 尾彩蛋度冧住嘅啫嘛，次次都 係。 係係咁。因為同佢哋上次睇《衝夢》嗰條片差唔多咁嘅長度啫，最多係咯彩蛋啫嘛。 其實我都覺得係個戲院呃你入場嘅啫，你受你咪去咯，冇嘢嘅。 嗯， 係。 係咯。 係咯。 啊，就呢個咁嘅活動啦。 嗯，係咁啊！大家睇幾多去啊？我哋一定唔去嘅。 係啦，我哋唞 下嗰個。完全唔 buy 呢樣嘢，唉。我淨練啦 ，Captain Marvel 咯，唔睇講咗先。 係， 我應該 俾錢嘅渠道睇啦，應該係。 我應該唔會俾錢嘅渠道睇啊 ，Captain Marvel 嘅。 係啊，我寧願睇 Captain Lens 啊，真係唔好意思。 唔係，我寧願睇嗰只貓。如果只貓係主角，我就會去睇嘅。 嚇？ 嗯。 只貓係主角，我就會去睇嘅原本。 哦， 咁樣。哦，咁咪改下個戲名就得噶咯。 唔係。冇啊！嗰只貓， 喂，佢同期應該係咪實 Sam 會上同佢冚啊？係嘛？會唔會啊？ 實 Sam 咪可以遲一個月。 四月先。 哦，遲啲嘅咩？我以為佢同期同佢冚啫。 唔係同期。 四月上。 哦，唔係同期嘅。 係啊。 啱啱劇將中間喺佢同復仇者四中間嗰時 係嘛？係，哦，即係佢都唔夠膽同佢正面對決啊。 係啊。 係咯 ，Captain Marvel vs Captain Marvel 啊！即係現實上咯，喺個票房度較勁啲係啊嘛，不過都輸緊㗎啦，都唔使睇嘅， 一定輸啊！ 有套復仇者，你唔知有得鬥啫，其實。 唔係，即係你 Captain Marvel 亦都一路喺網上不斷做勢啊！呢、這個馬仔可以講兩句。 你十 Sam 都未有做勢，其實。 阿馬仔去講，每一日都做緊咧、 哦。每一日都做緊啊！其實佢係咁啲新聞係咁抌出嚟，跟住又。又唔知啊咩神探局長又講啲嘢咁，跟住又話 Captain Marvel 乜乜乜乜咁，日都抌啲新聞啫。 神探局長喺度局長啊， 係啊， 神探局長特別好食，係咪？ 唔知啊， 啊唔知啊，日日都搞緊㗎呢啲嘢，其實係香港朋友冇留意嘅啫。 係 咁所以煲系咁煲咁啊。 煲又咩？唔系个煲到咧又咩力量最强啊？跟住又个预售又第三名啊！即系有史以来 Marvel 咁多套系第三名啊！咁样最屘全部系咁。 预售紧噶啦咩？已经咁早已经 响美国啊嘛？佢系话 系啊，哇 系啊， 而家已经有飞卖噶啦。 系啊，佢话咩预售嚟讲系 几时到啊？几时到啊？ 三月六号啊，即系 三月六加演预售紧。 系啊，佢话即系嗰啲预售已经系讲话爆晒喎。 咁诶，是但啦，诶咁你系咯，诶爆啦，系咯，系咯，嗯， 系佢话啲预售好似就系输俾复仇者三同埋黑豹嘅喎，只系话而家呢一套 真系冇乜兴趣啫。 唔系，即系佢吹到咁大，反而又冇兴趣咯，令到。 咪你事实嗰个超人唔吸引啊！我自己就， 嗯。 唔系你夹硬煲大佢啫，你实在 Captain Marvel 系咪一个好即系好出名嘅超人嚟啊？老实讲，唔系喎，实 Sam 嗰个系喎，即系我讲而家佢呢个，我唔好觉得佢咁大嘅啫，大佬。 唔系佢，如果你话 Marvel 啲书近年好大咯，吹到 佢吹咯，佢喺度谷咯， 佢出谷咗好耐啊。其实佢好似话一转呢套衫，好似都系。2010年定2011年，我嗰個時間轉咗呢套衫，變咗 Captain Marvel 咧，就係我唔知第啲人咧，我就唔受啦。你咪谷咯，係咯，你咪谷。 唔係佢啲書大字見， 你咪真係無線某一期谷某條女咁嗰啲咁啫嘛，谷某條仔，你咪谷咯，我唔一定要接受嘅係嘛？ 嗯， 即係你係咁係咁谷啊，你咪谷咯，係咪？ 佢一啲咩大事件都揾佢帶頭嘅，佢本身嗰個咩內戰二都係變咗佢同Iron Man打噶嘛。 係啊，關我咩事啫？你咪谷，我就冇興趣啦。 嗯，都係咁啊。 嗯，好，唔係即係你不如揾個靚啲女做咧，有用啲。 係。 即係我會為靚女入場咪咯。 嗯。 咁佢因為佢係左交嘛，佢就係專登唔揾靚女做啊！你明唔明啊？ 係， 佢就唔要用一個美色嚟吸引你啊！ 嗯， 咁你唔揾阿特務咩？特務好笨， 係啊。 OK， 佢自己諗啦。OK， 咁啊，佢唔會死，我對佢哋個 marketing 團隊好有信心嘅，係咯、啊 嗯。 我對佢套戲冇信心啫。 係。 好啦，咁啊，仲冇，例如啲玩具或者產品，有冇講埋？ 玩具如果睇一睇，由呢兩日出咗嘅扭蛋個高達頭啊！ 哦， 哦，出咗啊！我都冇乜點留意喎，出咗。 但係你話佢係細過個揸鼓少少㗎，係嘛？個頭 冇，唔係因為揸鼓比較長型啲，佢冇咁佢圓啲啊， 圓啲係 啊。咁誒，好多 拍咗出嚟嗰啲嘢咧冇用㗎喎，係嘛？ 佢蒙咗面嗰啲位嗰啲係蒙咗啲揼嘅。 係囉，同埋個頭係唔係砌喎，佢係彈返晒嗰啲即係側邊嗰個耳呀同個計呀咁出嚟㗎咗喎，掹返咗出嚟㗎咗，佢唔係砌㗎喎。 如果砌嘅話其實都係砌即係隻角同埋個嘴囉。即係已經成隻劇整好咗咁拉返好。 喂，同埋你話佢連頸都冇㗎喎。 嗯，佢有个佢其实个底嗰个灰色嗰件件扮翻佢个条领嘅，但系就冇颜色个灰色嗰成个，咁同埋佢冇个左俾你即系、就是、有个榫位插实，佢其实系凸起咗，咁佢摆上去嘅，即系如果你一拎起咧就行得跌出嚟嘅。 系，但系 OK 嘅，那个样子 OK 嘅，系咯，透明眼咁样 嘅。咁、啊、但系我见到网上高好似好多人都中 sell 嘅有时。即係佢嗰隻角嗰啲上色好似有啲人有 sell 好多都。 咁咩事呢？ 我都係啲上色問題囉。 吓、啊、都係白色嘅咗隻角有咗咩 好似。 喔唔係佢嘅角嗰個中間囉。即係嗰個中間嗰個位係。 一個粒點啊。 係呀、啊。嗰、那個三角即係好似應該五角形嗰個位囉。 你嗰個紅色嗰嚿嘢？ 係呀、啊。咁但係即係有其咪啲上色有啲問題有啲。 吓、啊、咁都有問題呀、啊。 系啊，因为其实今次 嗰度色佢唔系红色胶啤咁样，应该 佢嗰度我见到一笪笪嘅，有啲唔知点解， 吓 咁奇怪， 系啲胶有问题定系啲色有问题，我真系唔知道。 碧立啊，玩啊， 唔系 因为今次系越南做嘅， 次次都系咁啊，越南。 阿肥 Rose 带队嘅， 唔系因为越南做其实系好多事都濑嘢噶，因为之前嗰啲试过嗰啲SD 嗰啲扭蛋嘅嗰阵时试过越南做嗰批系成批都系有问题 嘅，系零舍衰嘅。 甩流噶嘛，越南嗰啲貨通常 係。係啊，係得佢係咁咯。其實變形金剛都係越南做，但係都有 QC 有問題，但係冇佢咁嚴重咯。即係釘帶啲扭蛋響越南做，差唔多十隻都，我諗超過一半都有問題嘅嗰陣時隻都。 OK， 咁但係大家都想買翻只正常 R78 嘅色啦，但係係咪一係就成套買，如果唔係好難啊？ 應該我見到暫時應該如果散買係 RX78 就難啲，一係就成套，一係就散都唔係佢咯。 散得嗰只綠色嗰只啫嘛，係嘛 ？FA 即係全裝甲或者 G Feel 似人放咯，我見到就如果你話 RX78 即係阿寶嗰部就 想 keep 正常色，係 啊，因為第一彈過都想 keep 正常普通係咯。 咁第二弹就实会都有㗎啦，其实罗罗都有咁嘅样㗎啫嘛。 唔係佢可能冇㗎，之后未必有呢个色㗎。 唔係佢因为揸股呢红色都色过几次㗎，其实佢係。 唔係所以其实。 我觉得呢一隻都会再出。 唔係有耐心嘅话，其实佢应该会出着灯㗎之后。 係啦，又会有出着灯啲部件俾你咁样㗎。 係啦，一定会㗎。不过真係佢因为呢个就冇揸股出得咁癫嘅，应该。因为揸股始终。啲唔同顏色嘅款多咁高達，因為呢即係佢呢個樣咧，你來去去頂都係我覺得都係啲藍色啊，或者第二啲色咁樣，都係呢個樣咧。 係一號機咯， 幾多號機咯？全部幾多號機？幾多號機咁啊？ 係咯。不過我懷疑咧，佢耳仔嗰個位咧，我唔知佢會唔會，因為而家佢係拉出嚟，我諗佢成件件可以換嘅。咁其實個排氣口喺嗰個位可以換咗第二啲排氣口換嘅。 係。 咁我就唔。咁我唔係咁我唔 離譜，但係個你型啲啱啱18自己都係好多部機嘅，咁 即係我諗緊即係有啲咩4號機、5號機嗰啲係咪其實都係個耳仔位唔同，係咪個頭一樣嘅？我啲轉到嘅就係咯， 轉到梗係轉到啦，其實一定會整嘅，你放心就得啦。 係，因為如果佢變嘅話咧，係變呢啲嘢，因為佢個樣又冇得變嘅，應該正常。 佢唔出翻十幾廿款，你佢唔會出嘅。 咁但係始終都冇揸過咁癲嘢，我覺得就 唔知咧， 係啊，咁唔知啊，咁似可能會出埋啲特別色嗰啲珍珠白啊，或者咩啲咁嘅色咯。 咪因為你又有嗱，你又有呢個馬莎揸過啦，係咪？即係起碼佢 紅色啦， 夾硬話有啦，即係其實佢夾硬話有嘅色係好多㗎。 嗯。 是啊，即嗰啲色多好緊要嘅，其實冇㗎，即你佢吹就可以吹返十幾廿款最少有㗎，係啊， 正常啊， 咪係事實上有嘅 ，OK， 即佢有唔同嘅版本啊嘛，係有啲係大韓元邦藍色啊，咁好多㗎，係啊，綠色㗎成個係又有㗎，咁你冇嘅，即其實你 真係好白雲嗰啲係咩 Viltek 啊啲啊嘛， 係啊，好多㗎，係啊，咁、所以冇嘅，你放心啊，有十幾廿款最少有嘅，好嘅， 都 揀啱 自己中意嘅色咯。 仲冇，仲冇。 哦，咪同埋，如果你系模型嗰只哈佬嗰个连埋个机械身体嗰嘅。 哇！你话呢个即系而家新宠儿啊！啲人系咁将佢改做蒙面超人又有，改乜鬼都有嘅。黐线嘅真系。 我同埋嗰啲手脚可以装唔同嘅 H 字模型可以砌得上啊，因为。 系， 即系佢嗰啲插窿位全部啱位啊嘛，佢嗰啲 系， 系啊，咁佢嗰个同埋个哈佬个波其实可以用翻之前出啲唔同色嗰啲装翻落去都得噶嘛， 我甚至乎吉啲唔系哈佬落去， 咁又一流喎、啊，呢、 這 个系， 吉唔系哈佬落去都好多， 哦佢摆揸骨头啊， 女仔入去又得， 唔系摆埋嗰啲卡通落去都好多啊，见到， 系啊，你摆个女仔 figure 落去都得， 有啊有，直情有啊，直情有， 系啊， 系啊。 好多啊！你見佢啲人而家呢排就係咁喺度玩呢隻嘢，改。 所以呢隻嘢好好賣啊！呢隻嘢真係。 係啊，即係呢個拍得住嗰陣時就係、是、嗰隻即係紅霸開頭出嗰陣時。係。 就改色改造。 係啊，可以有唔同色或者改造唔同款噶嘛。 唔係呢只我都有興趣嘅，其實。 啊！呢只幾得意嘅，其實真係幾過癮嘅呢只嘢係。 同埋唔係貴啊嘛，係嘛？ 哦，係。 七廿零蚊 啫， 好似。 係七廿零蚊啫， 佢好似1000 yen 咁樣噶嘛？ 係啊，係咯，咁啊，大家有興趣發揮下創意啊嘛，啫嘛。 係咯，都幾過癮嘅，佢做完都幾得意啊。 咪都就咁砌就可能唔係咩咧？咪自己喺度遊啊，第一式咁咯，我係。 啊。 扮第二個機械人就得，扮乜都得啦，係咯。 裝啲武器上身。 呢個係咪喺動畫有出現過㗎？ 嚇、啊？ 係冇啊， 冇好似我。 即係嗰個跟針錶咩 Diver 都冇出現過㗎。 冇啊。 咁啊作出嚟嘅啫喎。 唔係佢而家其實好多啲款咧。就算是有呢佢都可能是小說或者漫畫出嗰啲款佢都會出模型嘅。 嗯。 唔係你話呢隻對應你話嗰隻咩武裝神貓啊。 我唔係都可以裝得到㗎喎啲。即係我隻可以。 有隻貓屋呢跟住裝晒啲武器落隻間貓屋度喎黐線嗰啲咩諗法嚟嘅呢啲真係。 唔係嗰個我有買喎，反而有。 你買又買嗰、那個？ 你買咗第一版定第二版啊？ 我第一、第二都有買。 夠都有買啦。 係啊，幾過啊？ 嗯。 平品仔幾廿蚊喎，個都。 嗰只貓又唔喐得個，就咁。 唔喐得㗎。 就咁 嘅 啫喎，係咯。 嗱，你當佢假底完啫嘛，其實你買翻嚟。 係。 係啊，都幾得意嘅，佢都幾好幾玩咯。 嗯。即竟然玩到咁，係啦。即係一乜嘢都可以吉落去啊！真 係，我唔係要喎，因為其實變形金 剛3mm 咁樣就可以懟到啲嘢落去㗎啦。其實係， 唔係因為之前提過變形金剛個圍城嗰個系列都係係咁俾你吉落去㗎嘛，而家全部興呢啲， 即係成身都好多插孔位， 無限增值啊！可以真係， 係你買幾隻可以不斷插落去喎，再 係搞到間貓屋變 CP03幾個人喎， 真係模型 LEGO 化喎呢啲係， 嚇、啊、直情係，直情係。咁啊，咁啊，睇下啦，系咯，啲新玩法嚟嘅，系咯，将啲异种嘅嘢，即系吉落去啊，咁系咁。 因为而家其实玩即系模型玩玩具，我觉得其实即系而家分咗两种嘅，一只就贵到咧，你唔会走去点样玩，你都可以摆嘢喺度。 嗯， 吓，一只就要拎上手好多嘢玩先得嘅，我觉得。 嗯。 即係你正正嘅 上 上反而就 出發，我冇問題，冇問題。 正常上反而中間嗰啲，如果尷尬位，反而啲人又麻麻地嘅，即係好似其實即係等於啱啱出就大武士嗰只十金雲嗰只 FA 嗰啲就好啲嘅呢只有興趣買嗰啲人。 嗰只靚喎，係咯。 係咁，但係 係咯， 但係之前咧泰坦三都係跌到699喎，見到係。 哦。 哦。 系， 咁我唔知呢只，即系可能唯一唔会跌得咁劲，我谂可能系得只大武士有机会。 系咪大武士喺香港个人气高啲啊？其实 吓、啊，你嗰两套都冇做过。 系咯，你即系呢套啫，系佢有做 过。冇的哥人冇做过啦，第一就因为系咯。 哦，咁咪同埋嗰只 B 型电池系咪太奇怪啦？又实在系。 边个？ 我 B 型电池啊，第一弹系。 V 型系点样奇怪法咧？ 因為你唔適合做呢種咁嘅動作噶嘛 ，B 型電池，我覺得係。 嗯，咁都係嘅，係咯，佢邊有咁樣 好 大 你啲嘅喎又。 不過大武士因為打功夫㗎嘛。 啲喎。 係啊，因為大武士係打功夫㗎嘛。 佢又啱 feel 啲嘅。 啱啲係。 唔係有個感覺咧，唔知係咪因為佢本身係打功夫咧，佢擺 pose 嗰陣時候，你感覺上係嗰靚啲嘅，即係你 V 型你無端擺啲好誇 pose， 你覺得點會咁樣嘅？ 系 咯， V 型冇咁样 pose 噶嘛， 唔会起晒脚噶嘛，点会咁咧？ 系， 系啊。 咪其实你就算无敌钢人、无敌铁人、咩无敌超人都冇咁嘅。 唉，都唔系咁嘅款。 唔系，咁但系可能有机会呢只大武士，可能真系呢个系列最后一打啦，因为冇见过佢公布之后嗰啲啊。 仲敢出？ 系咯，我就系佢唔敢出啦，应该 真系得嗰几只喎。 系啊，冇再影喎，其他之后，仲连魂师限定话会继续出都冇啊！ 即系其实咧， 佢嗰啲都冇， 佢应该拣一啲咧，本身系摆呢啲动作嘅 character， 唔系只只都出， 即係起碼打隻天威勇士咁，我都覺得 係啊，或者你整個黃金戰士咁都打功夫啊，即係你啊資金騰都得，咁但係你冇理由，因為人哋嗰啲靜態你又玩呢、這個咁做咩？你人哋裏邊都冇咁嘅。 唔係佢其實揀泰坦三排 V 型已經其實揀錯嘅呢啲，佢應該第一彈即係出大武士，可能就唔會死嘅。 我都覺得 V 型做第一彈係賴嘢嘅，已經係。 唔係佢哋以為咧係慢慢即係高潮，點知又唔係嚇？即係嗰種 V 型啊，其實嗰時嗰啲關節啊穿曬崩嘅咧，後邊睇到佢突曬出嚟啊，咁樣咁梗係唔係幾好啦，係嘛？ 所以今次就真係出得好似靚仔啲嘅大拇指。 係咯，我冇覺得佢有咩穿崩嘅，起碼喺暫時啲相角度睇到。 打功夫啊，啱佢 feel 啲啊嘛。 係啦，咁佢其實調轉出啊。出咗大武士先，反而仲好，系咪？ 系啦，打响。 系啊，打个头炮响，跟住你中间嗰啲开始冇咁正，有时都为咗储齐成队超级机人啊，你都会买埋噶嘛，系咪先？我点会一开头啊，濑嘢咁？ 死拉啦！而家真系。 吓咩？ 死咗条拉咯，真系去到 大武士反而真系反而真系都唔敢出啊！咁有咩意思咧？ 嗯 嗯。好啦，就咁啦，咁啊，但系呢只大武士就几靓嘅，真系系咯。 啊 ，OK 噶，几靓嘅。 但系就唔好期待话咩会变翻架车嗰啲，啲真系无厘头得，点会变得翻架车啊，大佬？系咯，OK， 呢就玩动作嘅，系动乜多舞嘅戏嘅，系咁咯，靓嘅，真系几靓嘅，就咁啦。好，仲有冇？ 应该玩具差唔多。 系 ，OK， 好。好啊，咁有咩其他嘢咧？下个礼拜咩睇呢？有冇呢？ 哇，下个礼拜就真係冇戏做咁滞喎，竟然。 吓咁大剂？ 因为新年前啊，即係加多一个礼拜就係过年，所以就真係好静啊，每日。 都唔敢喺嗰个礼拜上，因为係囉。 係啦。 因为你上咗半冷坑。係囉。 动作片就只係得阿明讲嗰套乜鬼话韩国。 光天部队啊。 係。 即係讲近未来嗰套就会做下。 都可以讲少少嘅呢度係囉。 咁啊，真係冇其他嘅 動 作片上啦。 咁啊，睇下有冇其他嘅。 咁但係過年片就搶住做就。第一套就係叫做《家和萬事驚》啊。 咩嚟咧？ 就賀歲片，就邱禮濤導演，就吳鎮宇、古天樂、袁詠儀、張達明做嘅。 哦。 就講 係 香港嘅地產啊。 哦，唔係鬼戲嚟嘅。哦， 唔係鬼戲啊。 家 和萬事驚咯。 唔知點解要驚啦。 嗯 ，OK， 即都系笑嘅，应该都系。 应该都笑，咁过年片应该笑啩？ 我唔知啊，好难讲嘅，即系而家啲设定啊，系啦。 系咁啊，去到一月廿六号都有啲优先场。 系。 咁有阿 Tasco 你讲过啊 ，MS 东嗰度争宠就一月廿六号就会做优先场。 哦。 但系正常就要好后啊，正常就要二月廿一号先做嘅，其实系。 哇，争成个月咁滞？ 廿六号就先做个优先场先。 哦 ，OK。 可能佢会喺过年嗰度试拍试拍做啲优先场啊，可能佢 有机会噶，因为你喺过年有机会摄咧，就一定有人睇噶，即系啲人好忙去做噶，因为真系乜戏都捞晒，系咯。 一路做优先场先咯，可能会系。 咁但系嗰套我几得意噶，我只觉得系啊。不过你要中意睇咯，即系嗰啲。斗嚟斗去咁啲咯，佢好怪噶个 feel， 其实都好艺术噶。 系 Woody Allen 艺术过 Woody Allen 啊，系啦。你第一顺先好，系啦，同埋你 OK Amazon 你咪睇咯，因为呢度老啲噶个样 系。 比起之前做系咁咯。 咁就如果科幻片即系古怪啲嘅电影咧，就要去到一月三十一号啦。 哦， 就有魔法保姆。 哦。 同埋《神龙记》第三集都会系一月三十一号嘅。 OK， 系啦， 咁就跟住就冇科幻片咯。如果今个月就 哦好 系啦。 咁下一套科幻大科幻片系边？ 嗰套就真系《冲梦》啦， 就真系《冲梦》啦，冇办法。 就大年初一啊。 嗯。哦，哇，嘿。 会做啦。 哦，大年初一杀啊！ 啊，今年初一正一做啊。 哦，我唔介意嘅，而家啲人都系咯。 系啦， 喂，不过二月七号又有套LEGO 英雄传二喎， 嗯， 系啊，有 LEGO 做， 但系呢套真系 咁迟嘅咧， 生死未 book 嘅喎，呢套其实系啊， 咦，唔系 LEGO 一定得嘅咩？其实 佢唔係啦，之前 LEGO 奶幾套啦。 係啊。 即係 LEGO 嘅嘢 ，LEGO 大 如果真係奶， 係 真係奶嘅話係旋風忍者應該。Batman 我寫未。 嗰度最奶，嗰度最奶。 哦，即係蝙蝠俠嗰套都仲 OK 嘅。 嗯，一啲啲人啊，其實唔知啊，我嗰度唔得嘅嗰度係。 大隻大到大電影係好睇 嘅喎，係。到大電影我都覺得好睇。 大電影係幾好睇。 但係因為今次又轉咗啲人搞嘅嘛。 哦。 哦，咁啊，真係要睇下，因為佢呢、這個啊，呢、這個係 LEGO 英雄傳啊，即係蝙蝠俠嗰個嘅續集嚟嘅呢個真係。咁啊，驚驚地喎！ 唔知啦，係啦， 唔係蝙蝠俠喎，續集佢跟翻上一次嗰、那個 正嗰套， 即係個仔啊，同個老豆嗰、那個。今次應該係外邊嘅世界，應該係個仔。 一個老豆同個仔嗰套係， 唔係有 Batman， 但係唔係 Batman 嗰套啊嘛。 有 Batman， 係嗰套係。 咁今次係我嘅續集，咁今次應該 係睇嗰套嘅續集 系啊，咁应该系同佢个妹嘅关啊，可能有机会系， 系即系个真人嗰度都仲有互动嘅，系啦。 咁呢套可能好睇喎，咁样。 嗯。 好。系啦。 系啦。 咁就 因为马云镇到底有冇做咧？到底有冇安排咧？ 而家录紧。 系啦，好似 佢仲系写住二月28嘅。 暂时都仲系话会做嘅 ，OK。 系啦，仲话会做嘅。 冒险上画。 超都系话28号嘅。 系。哦。 啊《夏龙出招》布洛里啊，叫做 系系啦， 佢译咗做布洛里， 即系大波年啦， 系啊，佢系译布洛里嘅， 系唔会叫大波年嘛？定咧 咁啊，二月就真系一，同埋呢个啲湿湿碎碎啲贺年片咯，其实又系， 贺年片你竟然话佢湿碎啊？但系人哋赚大钱啊！喂，数埋啊，几多套啊？ 有呢个玩转全家福啦， 即系咩咧？ 系 即系王祖蓝， 唔系呢个唔系王祖蓝嘅。 哦，呢个咩？ 但系卡士就呢度卡士弱少少喎。呢度卡士系卢海鹏、郑欣宜、林晓峰喎， 即系咁样。 系咯，我都觉得扎扎地喎。如果过年呢个系， 系， 嗯。 跟住有一套都系大家都冇乜心机睇噶啦，就系新喜剧之王。 系。 啊！但有人好期待噶，好难讲噶真系。 黄宝强喎。 嗯。 系。 另外有 好似话阿边粤语版有张柏芝配音啊嘛。 配音。 配翻个女主角。 系。 应该系啩。 配翻咁烂把声啊！ 系啊。 配唔配都系咁噶啦。 唔系，但系我听过寡头都系粤语噶，都唔系张柏芝配音嘅。 就可能嗰个系顶住先嘅，依家好似有。 我到正式嗰阵时就换第二个。 系嘛？跟住黄宝强换翻周星驰配音咁啊，咁样啊？ 咁又唔同晒一件事。 即系佢哋声演翻就算啦，系嘛？ 系咯。另外有一套佢二月二号上嘅恭喜八婆啊。 系什么？ 就阿彭浩翔做导演。 系。 咁就卡士咧就系陈静啊。阿 Isabella 梁洛施啊，系啦，咁就阿邵音音啊、谷祖林啊、林少夏、陈日玲啊、梁咏琪啊，咁样嗰啲 人。老嘅喂， 系咯。 你估 Isabella 就系以前啊？ 卅岁， 大佬唔系啊，细个睇佢样大镬过李若彤啊。 啊，咁未至于。 吓，你冇见过近期啲样先？ 我冇啊，我净系睇戏。預告片見過，預告片個樣都仲好 睇啊！咁預告片入唔可能執翻啦，係咯， 係 即係可能拍戲執翻啦，係咯， 嗯，係咯，咁就係咯，但彭浩翔就啊可以捧場嘅，咁就呢、這個， 一試試啦， 恭喜八婆啊嘛，嗯， 係咁啊，另外賀年片除咗笑片都仲有啲， 咁邊套係啊？盧祖藍嗰套啊？ 嗰套叫《你咪你我愛你》啊。 喂，嗰度反而未見到啊，咁奇怪。 3/31， 3/31 咯， 嗰度。 三十一號。 系啦。 嗰度好多人噶啦，應該係嘛？呢度就。 嗰度 好多人啦。 係。 系啊。 數下。 黃祖藍、毛舜筠、曾志偉、黃遠之、鮑喜正、余安君、鄭秀文、容祖兒、謝君豪、余香凝、阮兆祥、陳家佳，即係細細粒啦。 嗯。 阿楊思敏即係蝦頭，郭舜安、岑麗香。 嗯。咁冇得輸啊！呢套係嘛？ 但係個畫頭好趕客㗎喎。 係㗎。係 啊。 係 即係正經嘅。 啲嗰啲歌舞節目咁嘅啫，其實 係。佢根本上歌舞片好難搞得好嘅，除你好多錢先得，真係。 好多錢都未必得啊，係。 未必得係冇錯。 即係華麗上班族好例子啊。 係啊。 OK， 好。 白老匯音樂劇改編嘅。 啊，反而有套唔係笑片，我啊覺得我又覺得應該好睇啲嘅。 哦。 就是那個廉政風雲煙幕啊，不知點解我覺得會好啲喎呢套。 即係呢套係賀歲片嚟 啊！ 係啊，賀歲片嚟。 即係賀歲檔啦，有少係咯。 賀歲檔嘅戲，阿麥兆輝做導演。 正經嗰套。 係莊文強就係監製。 哦 就卡士就係劉青雲、林嘉欣、張家輝。 點都好啊，做 呢 個對。 三個嘅，係啦。 係啦，我點睇我都，我如果真係要我揀，我就睇呢套㗎啦。如果 呢套必睇㗎啦，呢套就。 不過咁講啦，賀歲片就係啲人無聊，咩戲都睇一餐咁嗰只啦，所以冇所謂啦。 好難，我啲人啱佢哋睇多啲嘅。 嗯。 或者佢睇到冇嘢睇啊，佢求其啦咁咯。 係啊。 嗯。 啊。TVB 又唔知會唔會谷行力去宣傳啦、啊？嗰套 TVB 有關嘅係啦。 肯定會啦，梗係。 真係有關嘅。 有㗎，有關㗎，趙氏定乜鬼 嘅？趙氏，咁啊實實谷佢放心啦，咪喺電視日日講咯。 我啲遊戲節目係咁送飛啦，大佬。 跟住佢哋日日動喺度恭喜發財咩？咁幾多人睇我哋啊？咁嗰啲咁衰嘢啊，你唔使諗一定係。 真奇。 咁啊冇啦，二月都係。 唔係，仲有套所有再有數賀歲片一套又係沙一號嘅《如珠如寶》啊。 係咩嚟？ 就係林敏聰做導演嘅。 哦， 咦？咁邊個做㗎？係。 是啊，就有洪金寶啊、吳耀漢啊、林文聰自己啊，跟住仲有恬柳啊，梁小龍啊，係啦、啊，黃遠之係咯， 又黃遠之， 最啱佢啦，最啱佢啦， 係啊，林盛斌啦、啊，即係Bob 啊，Teddy Robin 係啦、 啊，哇，黃遠之今次竟然冇喺黃祖藍嗰邊啊，嚟咗兩 邊走啊！ 兩 邊都 有， 兩 邊 都有。 阿 Bob 都係，係嘛？ 係阿 Bob。 係咯，佢哋啲嗰啲一定有噶嘛。我都兩邊都有 ，OK。 阿 Bob 就唔係，黃遠之就係兩邊都有。 即係老人院戲喎、啊，呢啲真 係。係冇辦法啦，香港個娛樂圈，香港個娛樂圈係咁樣啦。依家個老態係咁，依家睇電視嗰啲所謂小生都成四十歲啦，係嘛？ 咁上次到温拿好心就真係搵返佢哋做返啦，唔好叫啲僆仔做咁辛苦啦嘛。真係 啲甩返啲假髮咁啊，做返有少啦。 係啊，甩個假髮咁咪著返件關刀領咁咪話係嗰時囉，都係譚詠麟做返譚詠麟咁咪得囉，係囉。陳友真係陳友係咪？真係阿叻咁好，唔係喎，都好睇啲喎，我覺得幾 萬大佬。唔使電腦 key 啦，都係嗰個樣就算。 係啊係啊，唔使電腦 key， 使乜整個 young 啫？即係佢扮 young 咁就得㗎啦，係咯。 係。 60歲先至係中年啊嘛，我哋香港人而家係。 阿叻著翻件校服咁樣扮臭飛咁就算咯。 不過阿邊個啊？不過阿彭健身都成七十啦。 高過中年少少啫，我哋八十歲啊嘛，我哋香港人 啊，冇錯， 冇所謂啊，係啦，唔係起碼可能你都會仲會睇啊，主要係， 係冇錯，有班星喺度， 有班星啊，係啊，呢個真係重點，唉，是但啦，係咯，是但啦，係咯，唔係你嗰幾個老啫，你可能你揾啲女出嚟，啲女索咪得咯， 咁啊係， 係嘛，你理得嗰幾個老嘢啫，係咪啲女正咪得咯，啲女唔老緊要啲，係咯， 係 ，OK 好。哇，咁就慢慢嘆啦，今年新年大家好似聽落都驚、啊、聽落都驚都去旅行嗰個啦，大家諗啦諗得。嗯。 不過我都會揀一兩套嚟睇睇㗎，點 咁但係嗰期冇西片㗎咩？即係賀歲咁 冇真係冇西片喎、啊。 即係真係可以保護保護制度 咁。寶寶囉。 吓 咪速夢嘛魔法 寶寶。魔法寶寶囉。神龍記囉。 就係咁啦。嗯。 咩 LEGO 英雄傳嗰啲囉係就。 LEGO 英雄傳係囉。 唔係好強嘅，即係充滿 O K， 但係即係我覺得其他嘢度唔係好強嘅喎。 係啊，真係冇。 魔法寶冇鬼佬個 O K 嘅，但係香港唔係好識嘅喎呢出嘢。 嗯， 但冇 I P 就係鬼，但係鬼佬啲 musical 就同香港拍 musical 唔同嘅又。 係 咪？呢套有啲捧場客嘅，你話 musical 就西片。 嗯嗯。 哦。 個導演係啊。 落馬數啊嘛，導演係、 嗯、 即係芝加哥嘅導演啊嘛。 嗯、 哦，咁好啲，咁好啲。 係咯 ，OK， 好，好啦，咁啊新年睇呢啲啦，係咯，咁啊即係如果講科幻就、嗯、即係得一套中午啫。 係啦。 嗯，好，咁都 OK 嘅，係咯，咁可能仲有第二啲嘢做嘅，係咯。或者有啲劇啊，或者其他嘢嘅， 有啲嘢做都唔明嘅，可能 係啊。 唔係阿明本來話同我哋會 review 下啲咩嗰啲咩噶嘛，兄弟嗰啲噶嘛，有冇啊？有冇啊？ 咩啊？台你會有個大佬簽嗰啲，下個禮拜啦。 先啊， 台長。 留翻冇，反正都冇嘢講，下禮拜係嘛？係咯。 哦。 唔係，咁但係個兄弟最尾科唔科幻先？我就係想問一句啫。 懶係科幻啦，其實又係膠膠地底㗎啦。 哎呀，佢又唔係咩走入啲咩 virtual 世界咁嘅咩？又話講到咁。 嗯，系啊，根本上嗰度都唔系太重要啊，嗰度其实。 好，好，好，咁下个礼 拜 啦， 有机会嘅， 系 啦，系 啊 ，OK，OK，、okay, okay, 好，今个礼拜讲住咁多先，跟住下礼拜冇咩其他嘢，褪一褪呢下礼拜先讲。好，下礼拜仲有第二啲嘢嘅，咩电影少女嗰个 special， 我哋都唔知道做乜，系咯，咁啊睇下先。 系。 其实有望过下，系睇唔知道做乜，系咯。好，再睇下冇其他嘢一次，再讲下星期。一下星期我哋好多人唔喺度啊，分分 weekend 又唔得，不打又唔得，系咯。 系啊系啊， 我哋要提早啊，睇下咩可以睇到诶，再录咁样。好，好，咁我哋搜罗下咩其他嘢先。好，好，有冇补充？ 当然冇啦。 好 啦， 好啦，咁啊有咩地方可以听到我哋？ 最主要最简单就系 download 呢个 Castbox 嗰个 app 啦。 系啊，咁嗰个系点嘅咧？条 link？ 条 link 就系 Castbox C A S T B O X。 系啦。 就 dot 跟住 S M。 FM 系啊 ，AM FM 嘅 FM 系啊， 系啦，就斜档 CH， 系 斜档， 系， 跟住就个 number 就系13727959531372795， 讲真， 13727959795 系啦， 系啦， 好咁啊， 俾人啊或者咁听到， 系啦，都方便嘅，介绍朋友都方便。好，咁除咗呢个仲有其他乜嘢地方听到我哋啊？ 就 Magic 先系嘛 ，Cash Square 啦 ，Cash Square 系啦 ，Magic 先好。咁以上地方大家去聽我哋啦，好咁明仔翻提供資料咁多資料俾我哋聽咗冇，多謝大家。好咁下個禮拜同大家講嗰套韓國嗰套啊，叫做即係都算係未來嘅即係叫做咩咧？特種部隊嘅戲嚟嘅係嘛？ 係啦， 係啦，但係主要暫時就係知嗰套，咁啊仲有咩其他佢都未知，咁啊再睇下先。 仲有應該就會可能睇到呢個超人呢個卡通片嘅第二集。 哦 超人之死嘅第二集， 哦，即系个动画，系即系出嗰几个假超人啊，嗰四个假超人，系啊， 系啦系啦， 嗯， 个中文名好搞笑，佢哋做， 系 叫超人王朝好似， 超人王朝， 系啊， 知啊， 哦 ，OK， 好多超人啊， 我得四兜嘅啫，王朝系，嗯，好，咁睇到仲睇得讲，咁同埋仲搜罗下咩其他嘢啦，要真系。 系，再慢慢掘下先。 好啦，好啦， 好， 咁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